信也都摧毁，唯求维系这关系，一切都放低，一切都脱轨。用我痛悲都去制造快乐，笑声都给你做配乐。你将假的给我，我将真的送赠。我欠你什么？得到你半日快乐，却要分分钟挂念渴望。你将假的给我，我将真的送赠。 唯求能让你自豪，放弃我的骄傲，完全承受你喜怒，不理丑与好，都放声叫好。 用我痛悲都去制造快乐，笑声都给你做配乐。你将假的给我，我将真的送赠。 Oh, oh, oh.